清风飘过，人间温暖，即刻幽渺。花的枝尖要悄悄悄，摇摆盒子就曲调。花的根藏在温馨心里，谁种它一生也笑。用爱心施魔法，藏在温馨。